书香中国北京阅读镜，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三大股指齐收红，沪指上涨 1.11%。 今晚24时国内油价将调整，多部门发布通知，北京开发商不得拒绝公积金贷款购房。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二胎概念股。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沪指早盘高开之后，虽然有金融股奋力护盘，但市场整体走势疲软，逐渐的震荡下行。随后钢铁、通信等板块大幅拉升，带动沪指回暖。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数表现比较弱，创业板指数一度大跌近 2%。 不过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2698.47 点，上涨 1.11%， 深圳成指收于 8414.15 点，上涨 0.68%，创业板指数收于 1435.69 点，上涨 0.10%。 从盘面上来看，通信设备、高送转、租售铜权、钢铁、券商等板块涨幅居前，二胎、猪肉、乳业、服装家纺、物流、环保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香哥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我们看到今天蓝筹股护盘哈，您认为有哪些原因呢？ 今天整个上午的市场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护盘力量，那么到了下午呢护盘的表现呢更加出色。那么我认为大致是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呢经过3个月左右的连续调整，整个市场的泡沫呢已经被清洗得比较干净，尤其是近2周跌幅相对大一些的品种呢都是一些消费啊、医药、蓝筹的绩优股。那么经过连续下跌之后呢，整个业绩的估值的优势啊已经得到体现啊，其中的价格水平呢价值水平呢相吻合，那么受到更多的资金的低吸的关注。其次呢，就是在周末也好，在今天也好，管理层呢也从多个渠道来关心这个市场。根据中国证券报今天的报道啊，今天上午啊，证监会召集了部分券商宏观分析师和策略分析师举行了闭门会议，了解对市场的看法。 据悉呢，监管部门呢现场并未做出任何的表态，但召开这样的会议自身啊，对，也就说明了管理层已经对目前的市场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关心了。那么这对市场的信心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振。第三个呢，就是说今天我们最低看到是指数到2653点，距离2638点也就仅仅十几个点。在这个价格范围之内呢，很多人都预期创新低之后就会有大反弹，所以有活跃资金有打时间差，打了一些提前量，那么就造成在2638上方就已经有主动资金进场买盘。那么加上目前呢远离上方的套牢区，整个市场的抛压很轻，所以导致下午很轻松的就被微型拉起，这也是整个市场啊逐信心逐步恢复的表现。这些呢上述三个原因呢，就导致整个下午的回升特别的犀利，应该说是很好的现象。 刚才您也谈到了2638点，这是上一次熔断之后的一个阶段性的这个低点哈。那您认为2638对于目前的 A 股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个人感觉2638点的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意义啊，在实际的筹码分布啊，或者说是估值衡量水平上看呢，其意义呢并不是太大明显。因为从2638点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呢 ，A 股市场又增加了好几百家上市公司，整个估值水平呢，无论是上市公司自身的运营情况，还是经济环境，还是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啊，都有了很多的变化。所以我们并不一定要去计较这个2638点破与不破，更多的还是关注一些新经济的品种啊，能够给大家带来收益的一些主线品种，那么把握住市场的机会，而不关注的刻舟求剑去求一个点位了。 是的。在上周连线的时候您就谈到了这个 5G 概念啊，那今天呢成为了热点，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我们上周一连线的时候谈到，整个市场呢需要有个推动市场上行的抓手，或者说一个够体量的一个板块。那么我们当时是讲了两个，一个是一路一带的基建，一个就是 5G。那么今天呢5G 板块呢连续几天呢已经逐渐走强，那么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整体的走强。那么我针对 5G 板块呢，我们可以对上周一的呢进一步做个补充，就是说 5G 好是好在应该有四个方面啊。第一呢，它的体量够大。那么整个 5G 板块带动的整个产业链呢，无论从最基础的像芯片呐、像软件呐、包括通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的经济的推动的作用哈，非常的确定啊明显。其次呢，整个目前针对新经济的部分啊，那么 5G 板块它的科技含量比较高啊，刚才就讲到了，像软件部分啊，像通讯部分啊，芯片呐、还有高科技的部分呢，都是新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三呢，我认为这个整个 5G 板块确定性特别强。那么我们知道在2020年之前啊，整个国内的 5G 呢基本上都会陆续上马。那么整个5G 行业它的市场非常广，就像我们现在用 4G, 可能我们到时候不管你是不是落伍啊，都会被整个推动到这个 5G 的整个通讯环境当中去啊，所以这个确定性特别强。其实呢，针对 5G 由于这个上述三个方面，体量够大，科技含量高，确定性强，所以整个市场对它的认同度啊，愿意啊参与到 5G 这个高科技行业里面来啊，帮助整个发展的人呢也特别多，资金呢也特别认同。所以整个 5G 呢，我们后续还是持续看好，我们第一可以考虑。 好，是在上周您谈到的是两条主线，那么这不应该是短线，这么看来， 是都是一个比较有中期看好的一个。主线吧。 好，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中美贸易磋商即将进行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您认为接下来投资者在操作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中美贸易磋商呢即将在本月底进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目前有两块，一块呢就是一个2000亿的啊这个提升关税的额度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月末的这个举行的交流呢，可能还是一个建设性的，因为双方出席的双方代表呢，这个在级别上呢还没有到最高层，应该还是副部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中美贸易磋商呢，应该就像我们有关领导讲到的，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磨合，然后呢需要一定的这个双方呢拿出充分的诚意。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投资方面呢，在整个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也就是十月份之前呢，可能还是会通过比较底层的一些磋商。那么我们 这样的话在投资上不用操之过急啊，尽量的对一些可能在双方磋商的时候啊比较看好的一些行业，例如像通讯啊，例如像 5G 啊，或者说在我们的一路一带这些方面比较有政策面扶持的啊，可以逢低做一些关注。 嗯， 但是怎么说呢，还需要一定的耐心吧，我是这样看的。 嗯，好，谢谢我们的嘉宾张小青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将审议包括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等在内的多项法律草案。此前在7月底，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结束，共收集到超过13万条各界意见。在各方意见中，起征点是否调整、专项扣除如何设置、相关调整何时执行等受到大家的关注。再来看汇率，今天在岸人民币收报 6.8525， 上一交易日收于 6.8815， 升值290个基点。今晚24点，我国将下调汽柴油限价，92号汽油每升下调4分钱，本次调价是年内第七次下调。本次调价之后，2018年成品油调价呈现出九涨七跌一搁浅的格局。昨天，北京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召开座谈会，自如、香玉、蛋壳等公寓等十家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参加，承诺不涨租金，且拿出手中共计超过12万套的全部存量房源投向市场。同时，各企业还明确承诺全面加强对业务人员的管理，绝不允许哄抬租金、抢占房源。对于触碰这条红线的业务人员，一经查实，从重处理，直至开除。今天，中国电信在港交所公布了半年报，至此三大电信运营商2018年上半年成绩单悉数出炉。计算发现，三大电信运营商上半年共计合赚大约是817亿元，其中中国移动以656亿元的净利润遥遥领先。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实现3918亿元，同比增长 2.9%。中国联通营业收入达到1491.1亿元，同比增长 7.9%。中国电信经营收入达到人民币1930.29亿元，同比上升 4.7%。今年上半年，云南白药的净利润增速只有 4.35%， 低于市场预期。今天盘中股价大跌 9.74%， 直奔跌停，最终下跌 6.21%。 近十年来，云南白药的上半年净利润增速从2010年的 61% 降低到了现在的 5% 左右。今年上半年，云南白药的销售费用高达 18.9 亿元，超过公司上半年净利润达到 2.6 亿元。江特电机发布半年报，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是 16.69 亿元，同比增长 63.49%， 净利为 3.05 亿元，同比增长 391.57%。报告期，公司传统机电产业需求旺盛，智能机电产业稳步增长，锂电产业产销显著提升，盈利能力大幅增强，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速明显。众泰汽车披露半年报，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2.51 亿元，同比增长 77.15%， 净利润达到 3.05 亿元，同比增长 37%。花园生物晚间公告，预计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2.23 亿元至 2.53 亿元，同比增长 116.33% 至 145.41%， 其中预计第三季度盈利7000万元至1亿元，同比增长 150.33% 至 257.62%。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本期维生素 D3 产品售价比上年同期大幅上涨，胆固醇销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近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其委托的房地产销售机构不得以提高住房销售价格、减少价格折扣等方式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得要求或变相要求购房人签署自愿放弃住房公积金贷款权利的各类书面文件。同时，在提高贷款审批时效方面，通知要求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贷款经办部门对符合条件的要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逾期不办的、整改不到位的要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或给予纪律处分。相对于商业住房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具有利率较低、首付比例低的优点。目前，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 3.25%， 远低于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根据测算，一笔额度100万元、期限20年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以比商业银行的贷款节省利息支出超过20万元。实际上，北京一直存在着巨额的公积金无法盘活的情况。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北京地区住房公积金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达到1亿1116.27元，首次突破万亿啊、住房公积金达到11116.27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而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方面，2017年贷款发放额同比减少 50.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有请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不知道今天各位股民朋友们在交易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小小的变化？ 嗯 啊，什么变化呢？ 就是咱们的那个，就是等于说咱们就在临结尾的时候哈、我们可以去操作的空间其实有所的变化，就是咱们看到一个新的规定出来了，就是我们在，就是等于说呢，我们在临好像是临三分钟的时候吧，我们只能进行下单，就只能下单了。下单之后呢，你不能撤单还，所以说这个东西啊，看是其实感觉来说，我觉得跟一些朋友们去说呢，去聊的时候也没有大的感觉，但是说对于我们来说感觉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我先跟大家说说原来是怎么样啊。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在2:57至3:00这个时间段啊，就是快收盘的这三分钟是可以挂单也可以撤单 的， 对吧？ 对。 那么今天开始呢，中午的2:57到3:00就只可挂单，挂了就不能撤。 对，就上证改的嘛，是这样啊。 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做了一个修改。 对，这跟深圳那边是，那是以前他们就这样了。那这种事情啊，想跟大家就是说，大家有可能无感， 嗯， 但是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会儿出现这种改动，其实对市场的一个情绪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修复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分钟其实是指导了我们市场上，就是给他一个指明的方向，因为你没法撤了嘛，等于说咱们的感觉就是，诶，我这一下子可得是小心翼翼的去下这个单，所以这三分钟看似非常短，但是对整个市场说一个指导性的方向，或者说市场上一个就是对它的一些那个信心的稳定性来说是非常大的意义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短短的三分钟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感觉的还是非常大的，是这样。 没有这个规定啊，这规定没出来之前，这三分钟有可能发生什么呢？ 就是大家就是其实有可能就是我们会发现啊，有可能会发现尾盘突然突袭，或者说尾盘突然就突袭有两种方向，就是一个是往上 咵就上去了， 嗯， 一个是往下咵咵就下来了， 是，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尾盘有很多这种情况，但而且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说对市场上就是很多是就是很荒谬的这种情况，大家开始猜。如果说咱就是说，如果有个别个股出现这种状况下，大家会想这家上市公司怎么了？那如果咱们放大来点说，我们全市场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实对整个市场的一个稳定性来说啊，就是非常打击还是非常大的。那这样这个三分钟的改变，其实也是会对我们市场上一种有一个很好的叫自我治疗的一个效果吧。 好， 嗯 啊，就是三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修改，可能产生的意义还是挺重大的。 没错没错。 那可能也有很多朋友炒股炒了很多年了，还不太熟悉买卖的规则，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九点一刻，就九点十五到九点二十这个阶段呢，是可以挂单，也可以撤单。是吧？ 嗯，没错。 九点二十至九点二十五呢，是只能挂单，不能撤单啊。九点二十五至九点三十呢，是不能挂单，也不能撤单。当然，你也可以正常下单，只不过呢，这个单是存在券商的这个系统里。 没错。 等到九点半开盘的时候啊，它才会提交到交易所。那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从九点半的时候呢，才开始正式的交易。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当然这中间啊还有很多可以说的门道啊。今天如果节目有时间，我们也会好好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嗯， 那首先还是得请建新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情况，你怎么来看？今天应该说这个消息面还是关怀之意，这个暖风频吹啊，虽然这风不大，但是感觉到好像似乎有一点温暖。 对，因为咱们刚才那个嘉宾也说了嘛，我们从就是各种风来说吧，也看到我们的一些管理层对我们的一个市场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 嗯， 因为我们之前和大家去也不就是前几期一个节目嘛，和大家去说过，就是说我们那个下半年的去看点在哪，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政策的一个方向出来，那我们也比如说像基建，给大家也体会到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认为一些监管层对我们市场的一个关注，其实也是一种方向的一种就吹风嘛。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市场上还有这种反应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从上午来说，其实感觉市场上由于说我们看到周末一些比如说像地缘政治啊所造成的一些影响，使得我们开盘其实没有看到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那在下午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就是蓝筹股也是带领了我们整个大盘，其实也是在往上去上攻的这种事态。那我们也会看到说一些媒体会报道一些，也是说我们大家就我们监管层去开了会，也是在对我们这个市场进行一些的一些关怀吧。所以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其实能看到说我们市场上现在有回暖的一个迹象出来。但是这一点我和大家一直在和大家去说嘛，我们其实也是在毕竟是拿咱们是真金白银去投资这些东西，毕竟是有一些就是意念性的感觉，没有一些说实质性落到哪。但实质性落哪，给大家去说一点很好。今天我们看到说，比如说像租赁去那个今天表现非常好吧，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就我没具体看，但是我朋友跟我说一个好玩段，就是我们不知道有一个市委高新的这么一个上市公司，风单很多，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买二买三买四挂的都是2638的这个买单量，告诉大家市场其实就虽然说开玩笑， 这成段子了是吧？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因为市场上在是就感觉没就是等于说没有的玩的情况下。大家会出现这种一个情形，因为这种事情啊，就是这种挂单的方法，其实在之前我们也会去看到，但是从这个2638这个点位对大家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点位。一直和大家去说，这个市场上咱们一方面是炒的一些什么价值啊，在另外一方面咱们一直在说情绪性的这个东西。那2638这一个点，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已经很接近了，所以说市场认为这个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点来去进行一个观察。那刚才咱们的嘉宾也就说过嘛，其实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热钱嘛，他会去看这个点位到底会不会要一方面我们现在最近调的比较深，他会在这个点的附近会抢一个反弹出来。但是呢，我们看从一个段子来说，大家也会认为2638这个点是非常好的一个点。所以说今天刚说政策或者监管层去呵护来说，是一个我们能就是感受到的东西。但是从我们技术上，从我们一个是就是从一个 大盘那个走势来看吧，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是接近了那个2638这个点，所以能看到这两个方面吧，一个是稍微有点，就是一个稍微有点靠感觉，一个是稍微我们一个是就是偏我们真实的一个感觉来说，所以能看到市场上今天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反弹吧。 嗯嗯，好，但是也不能够太乐观是吧， 对， 也不能够太悲观。 这个您说的是还是咱们还一贯还是按咱们一贯和大家去说的，就是2638这个点，就刚才虽然说我一直在提这个啊，一直但一定和大家去说， 就是个点嘛， 就是不要说，对，就像您刚才说它就是个点，我们一直不认为它是，就是刚才咱们的嘉宾也说过，它没有什么实质性意思意义，完全是属于我们一个心态的那个点， 但是心态的点也是很重要、啊、 没错没错，这个就看 你如果心理崩溃的话呢、那后面也就一溃千里是吧， 没错没错， 至少你在心里呢构筑了一套防线在那儿啊， 没错。 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啊，相关的一些媒体发表文章啊， 嗯， 也是献计献策啊，希望股市能够稳定健康发展啊， 没错。 比如说证券日报呢就登了一篇文章啊，作者呢董少鹏提出了八点建议啊，我们也分析分析这些建议啊。 嗯， 那么有当前的也有长远的措施。第一，鼓励金融类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近期可以选择银行、券商、保险公司各一家开展，释放改革红利。你怎么看？ 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他也是从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方向去摆嘛。他这么这个提议还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从金融开始嘛，以示范性作用，对吧？找一个突破口， 嗯， 然后用一种政策或者鼓励的方式，就是说咱们一个小的突破点，想以点带面。但另外一个方向其实也是很简单，你金融的事儿还是由金融单位首先来开，就是来进行一个示范点，也是帮助我们的市场上，就是说，哎。先去把信心从一个点发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刚刚一直在说市场上现在需要一个点，而且需要这个点之后我们需要有个持续性的点，需要以点带面把这个市场上带好，所以说我认为这一点嘛，其实个人意见还是它是想起一个示范性的作用。 嗯，那你看那个招行是不是早就开始了有些银行是吧，股份制也早就开始了， 没错没错、 啊、当然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啊， 没错， 它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买股票的多了嘛， 对， 然后呢带动更多的人是吧，去买股票，买自己公司的股票，这是一个， 没错没错 啊。第二个呢就是鼓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啊，这个呢我们倒是看到了一个数据啊，就是截至八月份截至目前八月份以来，共有超过240家 A 股上市公司涉及产业资本操作，并且呢是这样的，过去连续五个月是净减持，现在呢是开始净增持，产业资本增持反映出什么呢、 嗯、 那就反映出对未来的信心呗， 没错没错。 那他这个他建议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这个就是他还是比较小心的吧，就是、嗯、但是从我们的大的方向来看，其实还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嘛，就是自己首先要对自己公司有信心，才能把这个信心传递给我们的投资者，是吧？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没信心，那你怎么传递？还是其实总的，我认为总的思想就是帮助我们的市场，其实在恢复一种信心，因为现在信心其实能看出来，其实就很匮乏嘛，所以现在要把信心要是先给树立起来。 就是出现熔断那时候，还是有不少公司表态要回购的啊，不管回购多还是回购少啊， 嗯、 但是那个时候能看出来，就是大家的这个。希望恢复信心，但是回购是需要真金白银的去回购的， 没错没错， 鼓励大家去回购，大家就有钱回购了嘛，大家那亏损的还照样亏呢是吧， 对， 有钱的看好自己的，他一定不会犹豫在这个低点买入是吧， 没错没错， 这个就是更多的还是属于信心恢复层面的， 没错没错。 好，还有一个建议就是鼓励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啊。此外呢就是完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这个债转股实施计划，加大全国社保基金、地方养老基金等长期入市资金的这个力度，以及大力发展私募基金。另外呢，就是做好证金公司稳定市场的作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家也都知道啊。另外呢，就是扩大开放啊，扩大这个加快推动这个外资 进入这个中国券商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落地和实施。 嗯，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目前啊证券市场所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以及二胎概念股。稍后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华创证券的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这个二胎概念啊。 嗯， 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二胎概念股都包含哪些方面 啊？这个其实就比较多了啊，比如说我们看见啊，从就是给大家具体列几个方面吧，就比如说我们看见母婴的母婴服饰啊，或者说我们母婴那些医疗器械呀、啊，再加上一些，再加上什么玩具、奶粉， 嗯、 其实涉及的方面还有教育、 嗯， 其实都可以在作为我们二胎其实所衍生出去的这个分支吧。 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生产的东西，他们提供的服务，能够为宝宝以及宝妈 提供 服 务。 这就算二胎概念股， 对，其实都可以拿过来去进行就是关注嘛， 关注。 嗯， 你看我手里啊列了好多二胎概念股，我跟大家念一念啊、 嗯。 有一个股票叫群星玩具，是吧？ 没错， 这是做玩具的。还有一个呢叫全通教育，这个当年很神，是吧？ 嗯，没错， 他是做这个教育的。另外呢还有卫星石化。你说这石化怎么跟二胎有关呢？二胎这个政策可能导致纸尿裤的需求会增加，是吧？ 没错。 那么纸尿裤呢，又需要一种东西叫做丙烯啊，它是做丙烯一体化产业链的一个公司。同样呢，还有这个中顺洁柔，这是做纸的，是不是？ 嗯。 他们公司代理了一个纸尿裤啊，还有医疗，还有奶粉什么。很多奶粉啊，伊利啊、光明啊、西部牧业啊等等啊，还有呢就是山大华特，这是有一家公司做儿童药品的。 嗯，没错。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凤凰传媒，有人把它也列入了二胎概念股，为啥呢？因为他们拥有这个儿童图书等资产。 对，没错。其实我们能刚才您念的这些，其实都是刚才就总结来说，就是为我们孩子、或者说为母亲所进行服务的这个、 还有江南高纤、这干嘛的呢？他们公司生产的一些纤维能够用来做纸尿裤啊，就是这些。但是你说，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找出一些主线来啊？就有的他跟这个孩子沾点边。跟这个产妇啊、孕妇啊沾点边， 有人就把它放到二胎里面，可能在某些这个消息的刺激下呢，能够有很大的波动。 没错， 那到底应该怎么客观的来看二胎概念股？ 是这样，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非常对啊，因为就我们知道，其实炒概念其实跟一个做主题投资是一个很就是大家是一样的意思嘛，所以说我们其实想看到哪一些上市公司比较好，其实我们是几方面可以去判断，一个是你的就是你的概念一定要直接，就别像咱刚才您提的一些上市公司，这得倒山路十八弯好几个弯儿你才跟那个连上，这是一肯定是不太就。如果说我们去短期炒作来说的话，其实不建议大家去看。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得看实际性的一个作用，比如说你是假如说咱举个例子啊，那个二胎里面有个，我假如怎么想，就是说一个特别吃不着的一个食品，对吧，那你这个就其实联系不大也不行，所以说咱们要是把它想作为一个就是大家去投资的这么一个概念来说吧，还是去寻找一些非常直接的那么一些收益的上市公司，就是我们能其实脑子里就是按咱们投资逻辑就想呗，你想想如果你孩子出来了，你最需要什么？最需要什么？其实这就是应该我们去看的。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由于说二胎嘛，因为就是也是有一些数据来说，二胎的有大部分的一个贡献力量的人群在哪儿？是，我就记得是70后和80后的一些母亲。 嗯， 那母亲之后，你像这些，咱们也不就是咱说的一个比较客观点，就是。年龄稍微有一些大，所以那咱们想到第一件事的，我们得安胎养胎。所以说，这如果说你有一些安胎养胎的一些医药的上市公司，其实我们认为是这一块是会受益的，对吧？而且在另外，咱们可以再另外去想说，我们现在经济也好了，对不对？对吧？消费升级了，就像您说那些纸尿裤的或者奶粉，大家都会用好的，就用不像以前说，应该我小的时候吧，还是用什么尿垫子，都是那些破衣剪的，对吧？现在不是了，现在都得用那些纸尿裤，对吧？一个是家里省事儿，一个就是真的是对孩子好，所以这一些直接有的东西，我们是应该去看的。所以说，投资你这一块一定相关度要非常高。才是我们应该去看的一个方向。 好，另外呢，就是我们炒股啊，还是炒预期，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实际上这个领域呢，它又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可能大家都就觉得二胎概念股是不是以后有空间？那我们在这里还给大家做一些风险提示吧。你觉得会有哪些不确定性？政策的我们先不说啊。那还有哪些呢？就生不生这个事儿，你不能左右吧？ 对，这个其实这里面的不确定性还是就是因为咱们都是就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就是我们要喝奶粉，对不对？那我们要是吃这些药，但是这东西你就像跟您说的似的，需不需要，对不对？我喝不喝这个奶粉，到底是我喝母乳还是喝奶粉，其实这东西都是等于说我们只能看到一个趋势，但是没有办法能说确定性，你这个东西就直接会受到益。所以说这里面咱们为什么和大家也想说，你要说一定要是相关度非常高的一些上市公司值得我们去看，那些没有深入十八弯的其实不建议看，就是因为这个本身这个概念会有很多不确定性。那和大家去就是还想和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和大家不知道大家没注意啊，我们说目前二胎的贡献度都是来自于70-80后的母亲，但是咱们也知道现在社会上是90后的母亲多，对，因为90后这帮母亲已经开始在进个社会开始生孩子，那为什么贡献度不是他们？所以说这个对我们以后的一些社会的还有个怎么样去发展，就是大家什么时候想去生这个二胎，就是大家什么这90后的这帮人他是什么时候选择去生二胎，其实这都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差错。所以说你这个风险在哪，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说能赶，大家知道二胎要生，但是你什么时候生也是个问题。所以说这几方面都是我们应该值得去关注的这么几个风险点吧。 所以从这几个维度来说的话呢，你要从里面择机择时择股，难度好像很大。 对对对，也是蛮大的嘛。所以说，而且其实整个概念就大，对不对？刚才和大家去说了很多分支，然后你还得优中选优。所以一直和大家去说就是相关度高龙头企业，因为咱们之前也一直在说龙头企业它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在这儿。所以说你投，咱们说一直在和大家去说嘛，我们都是以安全性为主的这么一个 就是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就是投资方向吧。所以说你这个看大家是什么个风格，那我一般和大家说就是你安全第一嘛。 嗯嗯，刚才金星也谈到的这个头部企业啊， 嗯， 它如果是二胎概念股，又是这些行业的头部企业， 嗯， 那可以说它是稳稳抓住了一胎，对吧？就是它稳稳抓住了现有的这些宝宝他们所需要的这些产品的市场，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它再要去扩容，这个确定性就稍微大一点。 没错，这个其实您说的这个点非常好，因为大家其实怎么说，它有会习惯性， 它有个口碑啊，它有习惯的这个。 对，比如说，虽然我没有孩子啊，但是我们家亲戚也是这样，你一胎用惯了这家， 嗯， 那二胎人家其实生孩子说你会有一种就是烦躁，但是他为了减少顾虑。这个东西也用开了，对吧？那就还是这家嘛。 二胎没那么讲究了 啊，对，这 一胎当宝，二胎呢？ 对，二胎其实您不讲究这事儿，其实也不是说不讲究，因为 不那么焦虑了。 对，因为他第一胎他知道他也 用过了，没事， 啊、 我何必再去？ 因为我们生一胎就是学习的过程，二胎就轻车熟路了。但是我们轻车熟路还是熟的那条老路。 嗯，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所以说还是为什么一直在强调龙头，也是您说那一点是非常好，它已经占据了我们一胎的市场，二胎就顺理成章了一些。 因为在给孩子或者给宝妈用东西啊，提供服务这事儿上面，大家都还是相对比较谨慎。 没错， 你比如说建新，咱俩今天去吃饭，有一新开的馆子，咱肯定去，对吧？ 没错，没错。 但你要说带孩子去。咱得问问，哎，那地儿有没有人带孩子去过？是这意思吧？ 没错，这个就是考虑，就你要只要涉及到小孩，其实就你考虑就比较多，还是以保守的为主。 嗯嗯，是，其实是偏谨慎。 没错， 以安全为主。所以那什么样的企业更安全？在爸爸妈妈心里看来，那就是这企业存活的时间越长， 对， 可能越安全一点，或者它口碑越好，市场的占有率越大，可能大家就认为它相对安全一点。 没错， 嗯，这可能也是我们找寻这个机会的一个方向哈。 嗯， 另外呢，就是刚才所谈到，但是这个就算它是龙头啊，就算它这个已经占据了各个领域的这个头把交椅了。但整体市场的扩容对它日后的增幅是有影响的， 没错。 就是说它每年是有这点存量，但是你买了之后的股票不涨啊，是吧？就没有增量了呀。 对，这个咱们就得回到一些说， 这就很难算了。 对，这个就得回到一些数据来看了，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就从我们的国家政策来说，对于我们的一些二胎的一些就是。鼓励度还是非常多的，那这样的情况下，而且就从我们的一些数据来看，我们的二胎的一些普及，就是它的生育率也是在增加的，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咱们通过数据来看吧。那另外刚才和大家去提的就是我们90后是现在是70 80跟就是在做主力，那后来来说90后的他们的一胎已经出来了，对吧？那缓两年二胎也该出来，所以说你接上就开始接上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主力， 那是最好啊。 对，在这种情况下咱们通过一些放长眼的一个就是去看来说，这样的预期还在的，所以说能看到其实整个行业的发展我们还是可以期待的，但是说还是风险咱也不能忘，但是说从大面上看 嗯， 还是可以期待的啊。 就有人说这个看二胎啊概念股啊，不如看老龄化概念股。 对， 那个，这个更确定性，因为人数都统计好了嘛，它每年就涨一岁，是吧？这个比例呢， 没错， 就每年可以确定的算出来， 嗯， 它占总人口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对， 那么是不是相应的又好投资一点啊？ 就这个，其实您刚刚说这点也是一个我们去观察的一个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咱们和发达国家比嘛，我们需要现在去。我们的人口结构是要向发达国家去学习的，那通过我们在目前的人口结构的对比这一点来说，我们就是从去研究之后会发现国家也是会有一些政策去鼓励我们去进行一个人口结构的这么一个调整，我就是也会相信国家会在就是今后吧会慢慢就是从各种方面来帮助我们去把二胎的这个事情实现掉，就是说让我们的比如说90后啊，在后面应该是 90后多少，95后，然后00后，在持续不断的， 就人口结构相对稳定， 对，这样的就它会持续的有二胎或者说几胎的一个出现嘛， 嗯， 这样还是一个整个从远景来看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前景的， 嗯，是，但是就是在这个投资的时机上，大家可能还是真的要注意哈， 没错， 因为这个二胎概念在上周就有这种起起伏伏啊， 对，没错， 有，你看今天是属于在这个跌幅榜靠前的位置吧， 对，今天跌幅榜是今天，其实也是怎么说，我们也是， 你看二胎啊乳液啊，就都属于跌幅榜 前，对，今天这个调整吧，我们其实也是按段子来和大家去说的啊，但是大家这个东西也可以去思考，就是说今天我们知道说、嗯就是租房涨了，为什么？还有或者说我现在房价上来，我再缓缓生孩子吧。 嗯， 是这样的，造成了我们看到今天有可能说我们租房起来了，嗯、二胎会有调整。 对，那、当然这种都是心态的影响啊， 没错， 没有看到有更多的这种业绩啊，或者是一些政策的影响啊，目前还是没有看到。 嗯、 所以说就是。提醒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 嗯、 你包括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8月27号至31号召开的这个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就会啊再次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那么 对 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叫专项扣除啊，专项扣除就涉及到孩子的这种教育啊，包括你的这个租房啊， 没错没错， 那如果说这个里面有一些亮点，那会不会又带动呢？大家在这段时间也可以关注一下。 嗯，没错。 那反正这个事儿呢是一个长期的事儿，那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啊逐渐的研究一下。另外呢，从企业的这种啊，刚才建新谈到的业绩也好，市场的这种地位也好啊，包括他们未来发展方向也好，也可以从中啊做一些文章。一定要选那个就是。有成长性的业绩更确定的， 没错， 在市场当中有这个龙头地位的哈、 啊。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些，咱们回到投资的一个角度来看，咱们刚才和大家去说了好多时候，我们等于感觉是说理想说发展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你毕竟是咱们朋友都要投资的嘛，所以说你投资现在这个市场风格结合起来就是那种投确定性的是为作为保险的， 对，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说了，咱们是应该是上周吧，二胎概念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但是你们还是你去分析去看那些就是里面的所有概念股，其实你还能看出一些端倪来，就是具体端倪这个提示大家、就是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到底是谁起伏的大，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直接去看的，因为毕竟说咱们投资说我们先去研究到了说我们知道未来是怎么发展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发展之后应该看哪些公司，到时候你落地去投资你还是必须要看到我们市场上，一个是你要知道市场上认不认可咱们去研究的投资逻辑，如果他认可了那是好的嘛，那如果不认可咱们还要去发现说为什么你的这个想法和那个市场上不太一样，你需要去纠正你的想法，这都是我们要落到实处去精心去每一步的去选的，不是说咱们这儿和大家去把逻辑都说好了你就闭眼一买，这是肯定是不行的嘛，就毕竟要做最后一个决定的嘛、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要防止某些公司借机炒作自己， 对、这个确实是、 这个真的要防止，我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啊，这公司以前我们在节目里提过那这事儿呢我看到一篇报道分析这家公司，海南的一家公司在海南这个开发计划出来之后呢，他说啊我圈了好多地啊要弄这个赛马结果呢这个股价蹭蹭的往上涨对不对、 没错， 后来人家问了说你圈地那么多钱，你公司总收入都没那么多钱，您哪来的钱圈地啊，你得说明一下交代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 没法说，结果呢这股价涨了之后呢，人家这个高管董事长就开始套现了啊，开始套现了你看看，最后呢这看半年报是吧， 对， 半年报人家还做了点这个修饰，说你看我们这个半年报净利啊净利多少多少啊，后来一看呢他这个净利都是他投资的利润，他主营没挣什么钱 对没错， 所以你看这都是包装出来的公司，他借着某一个概念比如说海南的这种自由贸易岛的这种 概念是吧？ 没错。 然后呢，它的股价出现了这个不太理性的上涨，然后呢，公司高管套现，那最后它还是回到原点，它还回到它的一个本来的价值面所在。那同样，我们也是通过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二胎概念股提醒大家，也谨防这样的事件出现，再次出现。 对，因为毕竟说咱们刚才也说过，概念大，分支多，所以说很就是不免会有一些公司浑水摸鱼嘛。 嗯， 所以这种公司一定是大家咱们在投资的时候，不管其实不论说是二胎这一块，什么概念都一样，就是今天咱们特别热的5G 也一样，毕竟说 5G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5G 有时候你涨大家都涨，但是我们通就是之前应该和大家去说过，因为我们知道 5G 到2020年商用之前，我们有这么几年时间去要慢慢的去建设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应该今年应该建设的就是应该建设那些小基站天线，这些东西是我们应该建设，所以说这一些的上市公司它的上涨是有逻辑的，而别的其实就是由概念性炒作就会有风险比较大。 哎，说到这个 5G， 实际上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谈到了，因为这是既定的一个规划，是吧？ 没错，没错。 那刚才我们的连线嘉宾哈，张小青先生也谈到，这至少也是一个这个中期的这么一个走势，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哈。 嗯。 刚才建新特意谈到了这个基站的问题啊，我现在呢也调出了一个软件，找到了一家专门做基站的公司啊，我不能说这公司叫什么啊，但是确实啊，从年初到现在，跟这公司没怎么跌，没怎么跌。另外呢，比如说从这个六月份到现在呢，这公司还一直在上涨。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这就是咱们刚才就是咱说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炒概念，其实你不要说一蹴而就，还是说按确定性走。那刚才就是也说了嘛，今年其实是基站的一个建设年，所以它是有业绩支撑的，所以说它在炒概念的时候有可能它不会大红大紫，但是它一定是那个我们投资应该去投资的地方，因为它是非常有安全性的嘛。 就以刚才这股票为例，它中间它也是有起起伏伏的跌过，但是你从年初到现在，结合大盘的跌幅，结合其他行业的跌幅，它还有涨幅。 对 啊，我没细算它的涨幅有多高了，它就非常不错。而且从六月份到现在，你看六月份到现在大盘是有什么格局？ 对对对，没错。 那它这个出现了一波还非常不错的行情，所以确实就是能看出来，投资的这个主线一定要把握好啊，一定要把握，即使中间有波折，即使中间有起伏，但是它至少还是要回归到它的 基本面上。所以说回到我们这二胎概念来说，咱们也是要根据说我们的就是说一些数据来吧，你也要分出那个时间点来，我这一块应该投什么，我这一块什么，这一块投什么， 对， 也是跟要一步一步走嘛。 当然我们刚才所列举到的种种公司，有这个化学品的，有这教育的，有这个乳业的哈，消费的啊，玩具啊等等，其实大家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呢，有些公司它是面向于很多人群的。 对， 让你比方说这乳品就是这样，它面向的基本上是所有人群。 对， 那么有一些他做化学品的公司，他也有其他的一些面向啊其他行业领域的一些产品，包括做教育的也是这样啊，做玩具的可能少点。 对对，所以说他其实这您刚说这也是他的覆盖面，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判断标准吧。比如说你有些公司，你就咱举个例子，这个玩具专门只做它的生产工艺只针对6个月的孩子，那你和一个从1岁能玩到12岁的公司就不太好比，因为我们整个是这一溜我都能受益，但是你的目标只有这些，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这还好一点。那如果说他这个公司的业务很广，那也被标上了这二胎概念的话， 这个 在投资的时候， 对，这就已经不属于强相关的了。所以说这种其实就是现在来说啊，就根据市场风格来说，还是要投一些强相关的。 你就比如说以乳业为例的话，其实很这个乳业吧，你要说它这个跟孩子相关吗？它其实挺相关的，但是还有一些乳业，它是只针对于孩子那零到几岁阶段生产。 对对对对对。 那么这块呢就又更确定性 啊。 没错，这个就看了，因为比如说咱们说，你说伊和伊利啊，他们只有一部分业务是，怎么说呢，就是生产孩子奶粉吧，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如果我们二胎概念来算，对于他来说，其实影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太大，所以说这种的一个感，就是这种的一个公司，其实我们在去做二胎概念来说的话，把它列过来去进行一个说布局，你从别的方面看啊是可以的，但是说你从这个概念的角度出发来说，就是影响力会就比较小，这样来说其实就是不太好吧。比如说如果说咱们有一个叫什么的一个就是乳业公司吧，咱先 原来啊，这个贝因美是这个领域的明星， 没错。 但是因为他这几年亏损都亏到要卖房子了， 对， 这个股价跌的就比较狠。 对，其实贝因美来说，按就是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我如果去看这家公司来说，我是比较喜欢他的， 就有这样的更确定啊，更好。 对，这个是我喜欢的公司， 但是前提是要挣钱，业绩要好。 没错，这是第一步嘛，因为我们去选公司，你得是一步步看，你先看他的这个产品来说，我是非常喜欢的，那你后来再看报表，咱们就把它删掉，但是 单说了， 对，没错，这但是整个步骤大家还是要遵循一下的啊。 是，当然这只是放在二胎概念的这个前提下来研究，你放在其他的框架下来研究的话，那可能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它业务面很广的话，它也是非常优秀的一家公司啊。 没错， 比如说刚才所谈到这种跟这个石化有关的，那可能它还受益于这个石油提价呢。 对啊，对，没错， 它可能还有其他方面是涨价因素， 对对对， 所带来的利好，这个是从不同的维度来分析哈。 没错，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到这儿也快结束了哈，那也跟大家再做几个这个提示吧。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这个上交所的这个交易规则出现了一个变化啊，就是原来在14点57分至15点的时候呢，咱们是可以挂单和可以撤单的，但是从今天开始呢，这三分钟是只可以挂单， 不可以 撤单了啊。另外呢，就是咱们在开盘前集合竞价的这个阶段，有时候也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明明看到9点15的时候有很多大单，怎么突然就没了呢？哎，那其实呢9点15至9点20这五分钟开放式集合竞价可以委托买进和卖出的单子，但是也可以撤单的，所以你看到的匹配成交量可能是不是真实的成交量，很多的主力啊他会在9点19分30秒按撤单键，是吧？ 对， 所以当你买进的时候呢，你不撤单他可以撤，然后结果就是他卖给你啊，要记住这个。所以有的人呢会在9点15至9点20的时候呢挂大单买入，引诱散户到9点20的时候单子被他们偷偷的撤了，那这种股票很可能会跌，大家一定注意不能碰啊。 没错，这就是一些小的交易技巧吧。 好，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要记住的是9点20至9点25是只能挂单不能撤单，那有的人在这个期间挂了单啊，又后悔了想去撤，那你这种撤单输入是无效的啊，无效的。那这五分钟你看到的委托这就是真实的。那如果你想要抢涨停板，你要想抢这个涨停板的话，那这个五分钟你是可以提前动手的，是吧？ 没错。其实这个里面还有很多技巧吧，就是说 你跟我们说一个 这个，比如说你看到9点25的时候，你觉得这家上市公司特别特别特别的好，你这劲劲儿，你就不知道，你就打心里喜欢吧，但你就怕他买不着怎么办？你可以直接挂个涨停价去买，但是你的成交价不是涨停价，就是它是 可以优先这个买入，是吧？ 对，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价格，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会成你的成交价是第一笔，就是9:30第一笔成交的那个价格进行买入的。 当然也看别人有没有挂这。 对，所以说，所以这个里面的技巧很多，但是啊，还是我跟大家去说这个东西，其实建议大家去就是操作的时候，您还是有一定的经验的，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啊，这个规则来说就是等于说。有很多说，咱们说的说直白点，有很多人在其实利用规则，它会有很多的一个操作技巧。但这种技巧来说，就是有点就不适合老实人。那咱们还是说按照咱们自己的风格去研究好了，研究透了，老老实实的挣咱们每一分钱，把每一分钱